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去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。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。有些爱越像抽离，却越更清晰的最痛的距离，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我的心里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 Andy 刘德华，记得要好好照顾你的身体，因为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美人痛。 靠近夜深更自在，唱一首肉麻情歌不太有多爱，太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。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，有空我一定陪你，算不算承诺？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，陪陪你数着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开呢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落寞无奈，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。对我都精彩过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过。让人笑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过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行，我开心。说明白，我情愿再得到你的爱。

消防群呢是通过在黄小虎家里面做装修工人的老爸结识的黄小虎，没有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。黄小虎开始为他介绍各种音乐工作，消防群就想报答一下，就想着黄小虎的声音写出了这一段旋律，没那么简单。

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哦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